建设停车设施以及开展有偿的这种措施的共享为辅，再以这个居住停车认证为补充的这样一个顺序思路来探索居住区以及周边停车治理的一个新模式。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是来到了位于东直门街道新中街这个亚洲大酒店东南侧的工人体育场西门的停车场。那么原来呢，这里是一个仅有45个停车位的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如今呢，看到它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变成一个走式的这种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也达到了1200多平方米。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现在采用的是一种错层式的这样一个设计的结构，那么坡道和行车道也都是重叠的，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这个坡道占用的这个空间，比原来的这种传统坡道的立体停车场是增加了20%的停车位，市民存取车呢也是更加的方便，安全性也更强，使用的年限也可以更长。那么几个月前呢，这个停车场已经投入了试运行，现在已经正式运行了。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立体停车场已经面向居民开放了166个停车位，并且和这个停车管理公司达成了惠民停车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辖区内15个这个楼院的居民，只要有刚车停刚需的这个停车的需求，那么都可以直接到这个管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手续。那么未来呢，这个停车场也将不断的完善，比如说像电车换电等等的这种设施服务。那么我东直门街道的相关工作人员处也了解到，这周边呢聚集着比如说像这个新中街新中西街小区聚龙花园小区以及王家园社区等多个老旧小区和平房区。那么此前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停车位的，居民长期的停车方式就是提前占位见缝插针，那么停车秩序也是一度很混乱。那么此前据测算，这个停车的缺口也达到了370个，如今这个立体停车场的建成投用呢，将解决掉这个部分居民的停车的需求。而此前呢，这个街道也已经协调了附近的一些酒店和大厦的这个停车场，采取有偿措施共享的这种方式，将部分的这个内部的车位和周边的居民也已经实现了共享。那么东直门街道也表示，下一步呢还将继续通过老旧小区的改造，调整小区内的这个车位的设施，同时呢也积极挖掘周边的这个共享停车位，建设相关的这个立体停车场，同时呢通过这个施化这个路侧的停车位，通过这些方式来全力解决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居民停车难的问题。那么我也从东城区的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呢东城区已经完成了54处2800多个共享停车位的这个挖潜工作，那么其中呢2021年就新增了815个共享停车位。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区呢已经累计开放了100条道路的6327个车位供这个居民居住停车，那么也已经完成了1300个这个居民车辆的认证工作，来共同缓解现在居民停车难的这个问题。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上海18例，天津8例，广西5例，云南4例，陕西4例，福建3例，湖南2例，广东2例，北京1例，浙江1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陕西3例，广西2例，北京1例，本土病例158例，陕西157例，其中西安市155例，咸阳市2例，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昨天上午，嫦娥5号备份存储样品交接仪式在韶山市举行，国家航天局向湖南大学交接月球样品备份证书，这标志着探月工程月球样品备份存储韶山基地正式启用。2014年，湖南大学获批在韶山市天鹅山建设全国唯一的月球样品备份存储基地。日前，长春市启动医疗照护保险居家服务试点，为首批4000多户失能家庭提供上门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这些服务可用医保支付，切实减轻失能人员的家庭负担。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 1993年12月26号，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2003年12月26号，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13年12月26号，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2016年12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准则条例的重要要求。2019年12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只有树立了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详细内容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你好，赵工。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 好的，今天早晨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降到了-11.6度，是今年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的低值。那么今天白天呢，控制北京地区的这个冷气团的势力是开始趋于减弱，加上这个白天光照条件不错，所以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目前呢，城区的气温普遍上升到-3度左右，预计今天下午会继续上升到0度上下，比昨天下午-4.9度的最高气温是高了不少，体感上没有昨天那么冷。但是这个气温呢，整体也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尽量呢，不要在户外停留太长的时间，要注意保暖。另外呢，今天白天平原地区的风力是以3级左右为主，但是西部山区的这个阵风依然可以达到7级左右，所以我们提醒出行山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风。明天早晨上班前后，这个天气晴好，风力也不大，气温是在-8度到-4度。另外呢，近期冷空气影响之下，多风干燥，所以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和居室的加湿。天气就是这样。 嗯，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 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